第一行，经文的第一行，列阎浮提三千洲中，见四大海，娑婆世界，定集十方，住游漏国，集住众生，同是觉明无漏妙心，见闻觉知，妄缘虚妄病缘，和合妄生，和合妄死。从这个地方看起，那么这是以易知比例难知之四。列呢，就是比例言之的意思。难言浮提，这是指我们这个世界。那现在的话来说呢，就是指我们的地球。三千洲中，这个洲就是指的陆地啊。说所有国度啊，也是同样的属于见妄殊胜。那么南阎浮提州既然如是，这个其余的三州当然也不例外。那么既然讲这一个小世界同时见妄所生，我们以此类推，这三千大千世界当然也不外这个道理啊。所以我们把这个比例推广来看，可以说尽虚空遍法界啊，所有诸佛国度无非同一见妄二生啊。正是佛在《金刚经》里面所说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。那么这就是说到这个娑婆世界并集十方了啊。佛法我们必须要了解它，它的本质啊，只是叫我们认识宇宙人生的真相。在最初，世尊所以言教的时候都是非常的单纯简要。那么到后来啊，辗转演变成为理论，成为学术，反而把最原始的目的淹没不彰，这就是佛教之衰啊。换一句话说，佛法与我们实际上的生活脱了节了，变成学术。佛法如此，诸位想要想的，儒家跟道家本来也是如此。啊，一变成理论，一变成学术，必然是与生活脱节啊。 与最初的目标相违背了，那么我们不能得到真实的利益。这个道理明白了，我们要想学佛，要想把佛教再复兴发扬光大，那么必须要明了他当初的目的啊，他的方法，他的功德利益，这样才能够办得到。佛法的方法可以说非常之多啊，法门无量无边，但是它有一个特色，无论是什么样的法门啊，是哪一种的方法，它的目标啊都是破迷开悟，这个是决定不变的。它的方法呢，一定是吉相利相，这也是永远不会改变的。所以我们研究佛法的理论，或者是用佛法的方法来修正我们身心行为，一定要记住它的大前提、大原则，就是不着相啊。《般若经》里面所谓是利分别妄想，不但般若系里面是要抓这一个宗旨，就是念唯识宗也不例外啊。我们晓得信宗不着相啊，相宗呢，相宗还是不着相啊。他把一切现象界给我们分析，给我们说得清清楚楚啊，目标是叫我们立执着啊，换一句话说，叫我们放下了。放下就是佛法啊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放不下的就不是佛法。但是这个放下又谈何容易呢啊，这不是说我们手上放下就放下，不是。这个心里面，在一切境界里面才起一念呢，就是放不下。八万四千法门，千经万论，都是唯一的这个啊，就是这一个大前提啊，大原则我们一定要了解，然后才有门可入啊。啊，那么底下这个经文第一句说：“诸有漏过。”这一句是指十方世界同居土而言的啊，我们一般称作凡圣同居土，集住众生。那么这个地方的众生是指九法界的众生啊，不但这六道众生包括在其里面，声闻、缘觉，乃至于菩萨，菩萨里面一直包括到等觉菩萨，还是众生。啊，所以这个范围啊非常之广大。啊， 下面呢给我们做了一个总结了，同是著名啊，五漏妙心，见闻觉知，虚妄病缘。前面一段只说五识见妄，但是这个五识的见妄从哪里来的呢？依什么而起的呢？这个地方给我们说清楚了啊，就是同是觉明五漏妙心，那么这就是妄所依据的离体啊，也可以说依据的本体。那么这是纯真无妄，妄是从真而起的啊，从真而起又何必叫妄呢？从真而起呀，不知道那是真，就叫做妄啊。如果晓得那是真啊，那就立了妄啊。所以妄是迷妄啊，妄与真不是两桩事，是一桩事情啊。所以说真妄不二啊，正妄一如啊。那么我们可以说呢，就是你不觉就叫做妄，觉就叫做正。关键呢就在觉与不觉啊。我们一般讲啊，称觉叫悟啊，称不觉叫迷，就是迷悟而已。悟了就叫佛，迷了就是此地的度众生啊。那么这样说起来，诸位也许有疑惑啊，我们六道凡夫在迷是众生没话说了，那罗汉也迷吗？那菩萨也迷吗？啊，给诸位说，罗汉菩萨跟我们比起来他是觉，我们是迷，要跟佛比起来他还是迷，佛是觉啊。所以大家要晓得，那么这种事实，那么既然是真，所以叫妙啊，因为本来是发心身。这个本来诸位要记住，不是经里面设定阿难尊者啊，设定那个住油漏歌及诸众生，这个好像与我无关，那就错了。正是设定我们自己啊，住油漏歌中包括我们台湾省，包括我们台北市，及诸众生里面呢，包括我们自己。诸位要能向这个地方去体会，才有受用。可见的，它不是一个理论，不是谈玄说妙，啊，说的是我们眼前的事实啊。这样才能够作为我们身心活动的指导原则，这也叫学佛。那我们先前的境界，我们的身心，我们一切活动，诸位想想，这是真还是妄呢？一切皆真啊，迷了一切皆妄啊。但是诸位晓得， 你忘是假的。五个真就是真实的。这个里面又要辨别清楚。那么换句话说，我们眼前的身是不是发性身呢？啊，当然是的。我们居住的国度是不是发性土呢？也是的。一定不错。错在哪里？错在我们自己没认清这环境。啊，我们错认。我们今天的作用全是妄心在作用，迷情在作用，不是真心在去做的。楞严给我们讲真心的，我们今天眼见思谁做主啊？第六意识做主。严格的说，第六意识还是做不了主，而是与第六意识相应的心所当了家了，他在做主。这看外面一些境界，这叫虚妄啊。如果我们把心所放在一边不用它，我们以见性见一切思，那个时候你就恍然大悟了，才真正证明了自己身是法性身，国度是一真法界，十方诸佛所证得的与我们自己现前的境界没有两样，叫无二无别。所以今天关键的所在就是一个真一个妄，真与妄在跟诸佛不是境界上，境界里面没有真妄，真妄是在自己心的觉迷啊，就是我们眼见外面这个色相啊，色相里面并没有红色蓝色，我们戴个红眼镜哦，看到外面都是红的，是不是外面那个境界都是红色的？不是的，是我们戴了红色的眼镜啊，我们戴个蓝色的眼镜看到外面色相都是蓝色的啊，所以说色相它是一真，它并没有这个改变的，而是我们眼睛上有这个障碍，看到外面是个虚妄相啊，那么去了这个障碍我们就能见到真实相啊。现在我们这个障碍是什么呢？就是妄心啊。啊，再给诸位说的明白一点，八识心王，这八个识，以及与八识相应的五十一心所，这叫迷呀。在上一学期，我们讲座里面讲过《白法明门》。说明一切法的真相，这一学期呢我们接着给诸位介绍八识规矩颂，明天我们就开讲。那么这个讲座是每一个星期天。八识规矩颂的目的比白法明门要进一步了，啊，白法是入门，八识里面呢， 要讲的是进行果，换句话说叫我们从认识境界紧接着一步要修行正果。这个颂啊看起来很简单，只有12首啊，一共就48句。诸位要晓得这个48句啊，把所有的佛法可以说全部都包括了啊，这是大乘佛法的纲领啊。那么这也是玄奘大师的杰作啊，这个颂不是翻译的，是玄奘大师自己做的。那么佛法在大体上来分呢，所谓有性相两宗。但是各位要晓得，所谓性是相之性，所谓相是性之相，因此性相是一不是二。如果你把它看作二了，你也没法子立相，也没有法子正性啊，它是一不是二啊，念念是一体的。因此无论是性宗是相宗，都必须要以真心才能够契入。那么讲到这个真心，凡是学佛的人，哪一个不希望自己证得真心？真心就是本性，禅宗讲的明心见性，净土里面讲的一心不乱啊，我们楞严经里面讲的自信清净心，这是真心啊。那么这个是佛法关键精华的所在。从什么地方入手呢？从利妄入手。什么是妄呢？第六意识的虚妄分别，第七识的虚妄执着。所以真正的功夫啊，要从这个地方下手。而下手的最初方便，古人呢又跟我们从比喻上说啊，就是有人呢无故的啊，就是没有任何理由也没有任何向你要求的啊，给了你100块钱，你也还不还钱啊。那么另外有一个人无故的啊，把你的100块钱抢去了，你心里面呢怨不怨恨？这个事情虽然小啊，学佛用功夫要从这上用，这一点很不简单啊。而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的时候也常常遇到啊，要在这里就起关照，我们自己首先在取舍得失里面把它看淡啊。你说我们出门有的时候坐计程车，这个司机的时候1块钱斤斤计较啊，少了1块钱都不行啊。 给他5块钱大钞，他还了1块钱，找你499块，他不嫌麻烦。那这个就是过分的执着啊。那么有些司机就说没关系没关系的，很客气，他不要无所谓了。啊，我们从这一点点里面就看，那个人迷的前身就在这看出来。他得失，这个小的得失无所谓，比较能看得淡。这个人的心情啊，一定很舒畅，很愉快。那一分一厘计算的挺认真的呀，他纵然是有钱，他很苦，你看那眉头展不开来。啊，这个就是迷呀。那么从这个小的上面去修，啊，这个叫最初方便，小的得失，啊，得到。不欢喜，啊，睡觉的时候也无所谓，渐渐的在学大的，啊，到最后的时候就是身心世界一切放下，啊，得失之念呢都没有了，不但世间得失的念头没有了，再给诸位说成佛的得失也没有了，这才成功啊。成了佛了，他欢喜了，给诸位说决定成不了佛。啊，什么叫成佛呢？成佛是成就圆满的大觉啊。你有成佛这一念，这一念就是障碍，这一念就是不觉。啊，这是叫我们真正用功夫啊，舍妄用真的很巧妙的一个方法啊，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要去锻炼呢，这就叫修行啊，练着放下啊，放下什么？就放下得失分别执着的妄念，把这个东西放下。要修大慈大悲，利益一切众生，啊，天天做好事、做善事、利益他人，心地清净，是做而无作，无作而作，不分别，不执着。也不以为我做了多少好事啊，我有多少功德，这都错了啊。总而言之，要记住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，既然是虚妄的，通通要把它立得干干净净，用这个方法来修，那么与佛法的理论呢就相应了。要做到自他佛二物我双亡的时候，境界就现前了啊。什么境界呢？就是觉明无漏妙心现前了。那么在禅宗里面讲呢，自己的本来面目现前了啊，或者说真我见到了啊，在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见到了，这个才是一了百了啊，什么问题都解决了。所以诸位想想，这佛法是跟你谈理论的吗？是跟你谈玄说妙的吗？不是的呀，那个谈玄说妙是越谈越圆啊，越说越这个枝叶越多啊，所以你真正明了了， 实在是很简单啊，就是要自己认真地去做啊。那么这个下面说呢，这里讲你了这个觉明无漏的妙心，这变成什么？变成觉见闻觉知啊。那么在我们看起来见闻觉知不错啊，见闻觉知从哪里来的？是觉明无漏妙心变现出来的，就是把自己的真心迷失不认识了，真心这个时候就叫做见闻觉知啊，这是一切虚妄的病源。那么这个佛在经论里常常给我们说，所谓一念妄动，这个一念妄动啊，这一句话的意思很深，不动的时候是觉是明，是无漏的妙心啊，确实是妙不可言。可是心一动呢，就不觉了，就无明了，这就不妙了。试问问我们在一切境界的时候，动不动心呢？我们心是动的，不但动啊，而且是动得厉害，所以把觉、明、妙全都失掉。所谓是转妙心成了妄心啊，啊，就是转真如本性变成阿赖耶识啊。那么阿赖耶这一变呢，就变成摩那啊，这是第二能变，第三能变就变千六识啊。你要是为什么变呢？就是动，就是妄动啊。那么这才转变了，这些四与理啊，就是唯识里头说得清楚。那么心既然迷真而成了妄了，诸位要晓得，妄第一有念啊，是无念了，无念也是妄。为什么呢？它有一个无念之念，它还是有一念啊。这就是摩罗汉他们的境界啊。啊，那我们楞严前面佛说过啊，摩罗汉的境界是内守幽闲，又为法尘分别因缚。摩罗汉无念了啊，实际上有，他有没有念呢？他就是有了个无念一念啊，我已经无念了，还有个无念，这是摩罗汉的境界。只要有念呢，一定就现见闻觉知之相。那么在眼就叫见，在耳就叫闻，在鼻、在舌、在身都叫做觉，有感觉，在意就叫知。所以这四个字就是六识的作用。那么既然有念了， 一定是往生之主。眼所见到的叫所见啊，从他所闻的啊，所闻的就叫所闻。环境上的感觉，感觉心里面的思维，这叫所觉所知啊。那么这个在佛法里面叫根本的四种见闻觉知。那么这种现象并不是一生的，而是生生世世无始劫来累积虚妄的习气。那么这个就叫做虚妄病缘呐。这段经文呢，真是好像一个大夫啊，给我们诊病，把我们这个病源找到了。这个病源就是讲宇宙人生的根源，从哪里来的？怎么发生的？怎么演变成现在这样的一个结果？啊，诸位要晓得，佛法里面给我们讲到极则之理，真实之相。万法是一，一就是真的，所以叫一真法界啊。才起一念呢，就二，二就是妄的，二就不是真实的。那么我们要修啊，先前说过八万四千法门，无量无边法门，那就是方法不相同，目标完全一样，修什么？就是修一啊。什么时候我们眼睛里面看一切色是一不是二，看自他是一不是二，给诸位说，你就入到真实境界了啊。耳闻一切音声是一不是二，身处一切境界是一不是二，这桩事理我们前天在《弥陀经疏钞》读的一段莲池大师教我们自己醒察的一段文字，我叫同学们特别要留意啊，修净土不是一天到晚是念念阿弥陀佛啊，还打着妄想，这不能成功啊，还是在境界里面把两极端的都能够啊认到他一的真相，不二的真相，这个不是勉强从思维想象当中啊，他是一不是二，那就错了，要自己亲证这个境界啊，不落思维，不落在想象中，确实是一不是二啊，这思维想象的那是勉强的，纵然你嘴里说的一事实上还是二，那怎么行呢？不如境界 这个才叫真实的功夫啊，不是勉强能做得到的。那么这一段我们把它综合起来看，就是说明具是无是见忘啊，一真庄严，无不如是。再看底下两句，何何忘生，何何忘死啊。那么这是给我们讲生死的问题了。句子是活的，会看的人一看就晓得那是真那是假的。佛菩萨悟，他悟在哪里？众生迷，迷在什么地方？和合生，给诸位说，生即无生呐、和合灭。在这个死就是灭的意思，灭是无灭啊，没有生灭啊。我举一个例子给诸位说啊，我这个书啊比较上容易看，为什么呢？这是线穿的啊，把这个线一撕开呀、那么这是100多张纸啊，我们叫纸不叫书了。这100多张纸把它用线穿在一起叫书，书生了，生了书有了，书生了。怎么生的呢？和合而生的。诸位想想这个书有没有？你要是执着这个书是一定有的，这个错误，叫迷呀、书即无书啊。为什么呢？100几张纸穿起来而已，我把它撤开了，书没有了，书灭了，灭则无灭了，本来没有生灭了、那么那个悟的人呢，从和合两个字开悟的，他晓得难有生死。迷的人呢，也从和合那个地方迷的，他有意啊，聚就叫生，散就叫死，哪里晓得本来没有生死啊？没有生死，生有什么值得欢喜的呢？死又有什么值得悲哀的呢？这一个事实真相有几个人能看破？那么诸位读过六祖坛经，六祖在临命终的时候，他的那些弟子也有伤感啊，哎，老师过去了啊，快要命终了，心里面都很难过。只有一个神会若无其事啊，所以这个六祖啊在临终之前对神会非常的赞叹啊，就生死这一关看破了啊，这是相当不容易的事情。但是诸位要晓得，经上给我们讲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 为什么是虚妄？因为凡所有相啊，皆是合合而生，合合而灭，所以生是虚妄的。